身赴海路间，出没都夕阳里，放眼人世啊，何时才变成你？轮回于游中，翻尽了悲和喜，风雨美丽岛，爱恨谁知人民。沧海一粟啊，目光和烈如炬，归乡共飘舞。人民的和解，飞奔于林地，多情美丽岛，真心欢聚。离别黄昏后，相会在断翠，美丽岛，为君生不热情，沧海一粟啊。飞向空飘过去，尘土奔无边，光阴在倒流起，生命是美丽岛，最后的亚洲心。